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三章尼可乐梅第三十一集。 邓布利多说服哈利不要再去寻找厄里斯魔镜，所以在圣诞假期剩下来的日子里，那件隐形衣就一直叠得好好的，放在箱子底部。哈利希望能轻松地忘记他在魔镜里看到的东西，然而不能。他开始做噩梦，他一遍遍地梦见爸爸妈妈在突如其来的一道绿光中消失，同时还有一个很响的声音在嘎嘎怪笑。 你看，邓布利多说的对，魔镜可能会使你发疯的。 当哈利把这些梦境告诉罗恩时，罗恩这么说。赫敏在开学前一天回来了，他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为哈利接连三个夜里从床上起来，在学校里游荡而感到惊恐。 费尔奇把你抓住了怎么办？ 一方面又为哈利连尼可乐梅是谁都没有弄清而深感失望。他们几乎放弃了在图书馆查到乐梅的希望，尽管哈利仍然坚信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名字。学期开始后，他们又恢复了利用课间休息十分钟的时间浏览图书的做法，但哈利的时间比他们俩更少，因为魁地奇训练又开始了。伍德对队员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即使在大雪过后连绵不断的阴雨天里，他的热情也没有半点冷却。维斯莱孪生兄弟抱怨说，伍德正在变成一个训练狂，但哈利却站在伍德一边。如果他们赢得下一场对赫奇帕奇的比赛，就能在学院杯冠军赛中战胜斯莱特林队了。这可是七年以来的第一次。除了希望比赛取胜以外，哈利还发现，当他训练之后精疲力竭时，噩梦就做得少了。后来，在一次特别潮湿和泥泞的训练中，伍德告诉队员们一个坏消息。他刚才对维斯莱孪生兄弟发了一顿脾气，因为他们不停地彼此俯冲轰炸，假装从飞天扫帚上摔下来。 你们能不能别再胡闹了？ 伍德嚷道。 这样做肯定会使我们输掉比赛。这次是斯内普当裁判，他准会千方百计找借口给格兰芬多队扣分的。 乔治·维斯莱听了这话，真的从飞天扫帚上摔了下来。 斯内普当裁判？ 他一边吐着嘴里的泥土，一边问。 他什么时候当过魁地奇比赛的裁判？如果我们有可能战胜斯莱特林队，他肯定不会公正裁决的。 其他队员也都降落在乔治旁边，连声抱怨。 这不能怪我， 伍德说。 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在比赛中遵守规则，斯内普也就没有借口找我们的茬了。 这是非常正确的，哈利想。但他还有一个不想让斯内普在比赛时接近他的理由。训练结束后，其他队员还在磨磨蹭蹭地聊天，哈利却直奔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他发现罗恩和赫敏正在那里下棋，赫敏只有在下棋时才会输。哈利和罗恩认为这对他很有好处。 先别跟我说话。 哈利在罗恩身边坐下时，罗恩说道。 我需要考虑。 可他一看见哈利的脸，又说。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真可怕。 哈利压低声音，不想让别人听见，把斯内普不怀好意的突然想当魁地奇裁判的事告诉了他们俩。 别参加比赛了。 赫敏立刻就说。 就说你病了。 罗恩说。 假装把腿摔断了。 赫敏建议道。 真的把腿摔断。 罗恩说。 我不能这样。 哈利说。 队里没有替补的找球手，如果我退出，格兰芬多队就无法比赛了。 就在这时，纳威一头跌进了公共休息室。大家都猜不出他是怎么从肖像洞口钻进来的，因为他的两条腿紧紧地粘在一起。哈利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被施了锁腿咒。纳威肯定是像兔子那样一路蹦跳着爬上格兰芬多塔楼的。大伙儿都笑了起来，只有赫敏没笑。他跳上前去给纳威施了一个破解咒，纳威的腿一下子分开了，他站起来浑身颤抖。 怎么回事？ 赫敏一边把他领过来，和哈利·罗恩坐在一起，一边问道：“ 马尔福。” 纳威声音颤抖地说：“ 我在图书馆外面碰到了他，他说他一直在找人练习那个咒。” 去找麦格教授。 赫敏催促纳威：“ 告他一状。” 纳威摇了摇头：“ 我不想再惹麻烦了。” 他含糊地嘟囔：“ 你必须勇敢地对付他，纳威。” 罗恩说：“ 他一贯盛气凌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他面前屈服，让他轻易得逞。”“ 你不用对我说，我胆子太小，不配待在格兰芬多。马尔福已经对我说过这个话了。” 纳威哽咽着说。哈利把手伸进长袍口袋，掏出一块巧克力蛙，这是圣诞节时赫敏送给他的内盒里的最后一块。哈利把它递给纳威，纳威看上去快要哭了。“ 你比十二个马尔福都强。” 哈利说。“ 分院帽把你选进了格兰芬多，不是吗？马尔福在哪里呢？”“在令人讨厌的斯莱特林。” 纳威拆开巧克力蛙，嘴唇抽动着，露出一个无力的微笑。“ 谢谢你，哈利。我想去睡觉了。你要画片吗？你收集画片的是吗？” 纳威离去后，哈利看着那张著名巫师画片。“ 又是邓布利多。” 他说。“ 我第一次就是……”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瞪着画片背面，然后抬头看着罗恩和赫敏。“ 我找到他了。” 他小声说。“ 我找到乐梅了。我告诉过你们，我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名字。原来我是在来这儿的火车上看到的。听听这个。邓布利多广为人知的贡献包括1945年击败黑巫师格林德沃，发现火龙穴的12种用途，与合作伙伴尼可勒梅在炼金术方面卓有成效。” 赫敏一跃而起。自从他们第一次家庭作业的成绩下来之后，他还没有这么兴奋过。“ 等着。” 他说，然后飞奔上楼到女生宿舍去了。哈利和罗恩还没来得及交换一下困惑的目光，他就又冲了回来，怀里抱着一本巨大的旧书。“ 我就没想到在这里找找。” 他激动地低声说。“ 这是几星期前我从图书馆借出来，想读着消遣呢。”“ 消遣？” 罗恩说。可是赫敏叫他安静，让他查找一个东西。他开始飞快地翻动书页，嘴里念念有词。终于他找到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可以说话了吧？” 罗恩没好气地说。赫敏不理睬他。“ 尼可勒梅。” 他像演戏一样压低声音说。“ 是人们所知的魔法石的唯一制造者。” 他的话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 什么石？” 哈利和罗恩问。“ 啊，怎么搞的？你们俩平常看不看书啊？瞧，读读这一段。” 他把书推给了他们。哈利和罗恩读道：“古代炼金术涉及魔法石的炼造，这是一种具有惊人功能的神奇物质。魔法石能把任何金属变成纯金，还能制造出长生不老药，使喝了这种药的人永远不死。许多世纪以来，关于魔法石有过许多报道，但目前唯一仅存的一块魔法石属于著名炼金术士和歌剧爱好者尼可勒梅先生。他去年庆祝了665岁生日，现与妻子佩雷纳尔658岁一起隐居于德文郡。”“ 明白了吗？” 哈利和罗恩读完后，赫敏问道。“ 那条大狗一定是在看守勒梅的魔法石，我敢说是勒梅请邓布利多替他保管的，因为他们是朋友，而且他知道有人在打魔法石的主意，所以才要求把魔法石从古灵阁转移了出来。”“ 一块石头能变出金子，还能让你永远不死。” 哈利说。“ 怪不得斯内普也在打他的主意呢，谁都会想得到他的。怪不得我们在近代巫术发展研究里找不到勒梅。” 罗恩说。“ 既然他已经665岁，就不能算是近代了，是吧？” 第二天上午，在黑魔法防御术课上，哈利和罗恩一边记录被狼人咬伤后的多种医治办法，一边还在讨论如果他们弄到魔法石将怎么办。直到罗恩说 他要买下一支自己的魁地奇球队时，哈利才想起斯内普和即将到来的比赛。 我必须参加比赛， 他对罗恩和赫敏说， 如果我退出，斯莱特林们会以为我害怕了，不敢面对斯内普。我要让他们看看，如果我们赢了，就能彻底清除他们脸上得意的笑容。 只要我们不把你从赛场上抬下来就好， 赫敏说。比赛临近了，不管哈利嘴上怎么跟罗恩和赫敏说，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了。其他队员也不太平静，一想到要在学院杯冠军赛中战胜斯莱特林，大家就激动不已。在将近7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然而，有这样一个偏心的裁判，他们能成功吗？哈利不知道是他多心呢，还是事实如此。似乎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斯内普。有时他甚至怀疑斯内普在跟踪他，想独自把他抓住。每周一次的魔药课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斯内普对哈利的态度很恶劣。难道斯内普知道他们发现了魔法石的奥秘？哈利不明白斯内普怎么能知道。他经常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似乎斯内普能看透别人的思想。